这样一首歌出现在这儿有点奇怪，但却又非常的真实而自然。可能因为一首歌曲、一部电影、一个故事或者什么都不是，你就会爱上了大海，它可以成为你的初恋，永恒不变的爱人。然而这儿究竟对我来说有些辛苦，你是知道的，我如今和你一样，在这儿没有海，甚至城市里水源都受到了污染。 还在路上吗？每天都这样啊。来，到我这辆寂寞夜车上来坐坐。我是五洲头，这里是夜歌。 夜快车，同行者不多，红隆隆，心有点朦胧，仿佛有个人在窗外喊着我。夜尽头，星星多寥落，天迷蒙，已经斑驳，

也不能寐，没关系，听夜歌，我是吴周彤。 一个人踏着理想，找一个港口开始出航，一个人踏着迷茫，没有灯光指引方向，不知道风吹我飘向何方，像一只船孤独在海上，不知道前面的路有多长，陌生的海岸什么样，大海的胸怀是那么宽广，漆黑的夜里没有方向，穿过弥漫烟尘雪雨风霜，灵魂寄宿永恒的天堂。虽然 我一向认为只有城市里有一个湖一片海才美，就好像有了我们灵魂的栖息之处。你说什么后海啊？我觉得那不是海，那太喧哗了。我宁愿选择湿地公园的湖，安静清新的样子。我有时会在阳光灿烂的下午到湖边坐坐，像是你可以和我一块儿结伴同行，带上你喜欢的书，或者是拎个鱼竿什么的，然后测一测你的耐心指数有多高。夜晚会有风吹来，你还会听到空气中隐约有风吹来屋檐的铃声。 坚强平衡着双掌，不管路多远有多长。 Here's a room。 抚仙湖在云南，据说清澈见底，可那究竟不是你我心中的海，它有海的平静，可海却又不总是安静的。海是琢磨不透的爱人，年纪越长越会发现它深不可测。童年的时候，你珍爱的漂亮的这个贝壳，好吃的螃蟹，都是海托人带给你的。再大一些，你会在心里暗暗发誓，等谈恋爱的时候呢，也要到海滩上踩着浪花和爱人，然后呢一起追逐着。可是现在你突然会发现，我们都曲解他了，这些年来还有些累了，好在他还是我行我素地奔流着，可我们却真的变了。 这是怎样的夜晚，伤感又留恋，你说记住这一刻，哪怕从此隔天边，如此动情的心愿，怎能让它被吹散？秋风掠过的湖水，留下涟漪在心间。爱恨离别的我们多为难啊，转身而去的 让我第一次把一个非常喜欢的女孩约出来了。看样子她好像也挺喜欢我的。我现在觉得吧，特别幸福，特别甜蜜，就像那个歌里唱的那样。送我一首歌吧。 爱情付出为我这儿忙碌，为什么而辛苦，我仔细记录，用我的双眼长路开，弯路的时候我不会装哭，我还不清楚怎样的速度符合这世界变化的脚步， 之所以这么喜欢海，绝不是什么痴心妄想，虽然可能你我都不是身在海的故乡，不过我们是亲自见过海的。很久前的记忆就像是一部清晰度不是太高但绝对有诗意的电影，镜头打着毛边，就像画家挥毫的大手笔，大海和我们一起成为了名画中的风景。 长半夜醒来， 爱，你想过吗？人的一生到底有多少时间可以和相爱的人相互了解， 真的互相了解， 多给他一些时间吧，至少在这样的夜里听听他的想念。 到底要多少思念， 这里是夜歌， 才能抓住你的视线。 过去的对白，去了又来，谁能忘记那样的深爱？白天浪花覆盖，夜里又悄悄破坏，终究白花的珊瑚，怎么回答千百颗尘埃？沉潜在无尽深蓝空洞的悲哀，是我不该，宁愿你哭泣也不放弃。你呼吸是爱，淹没了曾经深蓝冰冷的等待，谁能告诉我潜入亿万米深海能否见到你？ 幸运，因为他已经住在你心里了。今夜，你只需要再一次把思念送到他的耳边。这里是夜歌。 记得大海退潮的时候，海滩上会露出狰狞的无数大大小小的礁石，就像是赶集一样。大人们远远在离海岸最近的地方，那儿的礁石下据说有很多的收获，而我们挽着小竹筐，后来居然也是盛满了得意，得意的还有手被这个螃蟹夹成了工伤，也没有掉眼泪。现在呢，手上已经早没有了当年被螃蟹夹过的痕迹了，不过那种痛感，快乐的痛感好像已经升值在血液里。有时无意中碰到这根曾经受伤的手指的指尖，就好像又远远隐隐地闻到了海洋的潮湿，还有那种咸腥的气味。好，我是吴兆彤，晚安，再见。 每次你我相遇，情感都会五体投地。可是我要告诉你，有些秘密我永远都不会告诉你。 从